多人都难以忘记张曼玉坐在黎明的自行车后座上，晃荡着双脚，哼起甜蜜蜜的经典的画面。虽然这首歌其实是翻唱自印尼的一首民歌，但是在邓丽君带着酒窝的歌声里，却让我们听到了一种中国风味的民歌小调。因为邓丽君的甜美在前，所以后来很多的翻唱多数都显得杂味有余，甜味不足。聪明像王菲，她就直接放弃了翻唱这首歌的念头。邓丽君当年唱了很多和爱情有关的歌，而在那个年代，听歌的年轻人是不被允许把爱情挂在嘴边的。于是邓丽君就像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暗恋的一个女孩，只能偷偷的听，浅尝而深醉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初恋的地方》，刘家昌作的曲。他说，那是一个好地方，高山青，流水长。邓丽君在这首歌的声音里就像水晶一样的透明，把初恋的美景描绘得如此甜蜜。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，我永远永远不能忘，在那里定下了情，共度过好时光。那是一个好地方，高山青青，流水长，陪伴着我们俩。初恋第一次为那么甜，怎不叫人向往？我记得有一个地方，不能忘，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，共度过好时光。那是一个好地方，高山青青，流水长，陪伴着我们俩。滋味那么甜，怎不叫人向往？ 有一个地方只有你和他知道，那个初恋的地方，他还在吗？你们还记得吗？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。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，最美时光。 我记得黄沾在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，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。他说，我工作非常累的时候，就会非常渴望听到邓丽君的歌声，因为她的声音有一种能够抚平我们情绪的东西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中国味道。邓丽君曾经在她的演唱会上提起过 他的老家在河北大名，弯弯的小河，青青的山岗，依偎着小村庄，蓝蓝的天空，阵阵的花香，怎不叫人为你向往。如果不是因为邓丽君，人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在国家级的贫困县河北省大名县有这样的一个村子，邓台村。这个邓丽君从来没有回去过的故乡，就像她在这首《小村之恋》里描述的样子，是那样的甜蜜而美好。 小河，青青的山岗，依偎着小村庄，蓝蓝的天空，阵阵的花香，怎不叫人为你向往。时常的想念你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回到你身旁，回到你身旁。美丽的村庄，美丽的风光，你常出现我的梦想。在梦里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，那弯弯的小河，阵阵的花香，使我向往，使我难忘。难忘的小河，难忘的山岗，难忘的小村庄，在那里歌唱，哪里成长，怎不叫人为你向往。啊，问故乡，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，我时常时常地想念你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回到你身旁，回到你身。美丽的村庄，美丽的风光，你常出现我的梦想。啊，问故乡，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，我时常时常地想念你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回村庄，美丽的风光，你常出现我的梦想。 干净明亮，不只是邓丽君的音色，还有这个华人心中永远的歌喉，她背后的时代。已经离去的邓丽君也是一个巨大的声音的储蓄罐，这当中存了很多的时光和故事。我觉得声音里的虔诚和用心是永远都骗不了人的。邓丽君用她的甜美小调的唱法，创造了一种非常经典的美学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，属于一部电影的主题曲，也是邓丽君的恩师左宏元用徐志摩的诗为他所写的曲《海韵》。那个海边的女郎，可曾因为一个微笑而走出人生的阴霾呢？ 女郎 难道不怕大海就要起风充满活力。 轻易。如果没有你给我爱的滋润，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。我们在春风里陶醉飘逸，仲夏夜里绵绵细雨，你听那秋钟它轻轻在呢喃，映雪花飘满地。我的平凡岁月里有了一个你，显得充满活力。 悄悄地告诉你，我满怀情意；偷偷地问问你，他可知我心意？心中。

插花。每当那春天三月，想念如图画。村里姑娘上山采茶，歌声荡漾山坡下。年十七，年纪十八，偷偷在说悄悄话。羞答答，羞答答，梦里总是梦见他。 姐姐的庄奴把词写得像诗一样，唱歌的邓丽君把歌唱成了一幅画。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出自庄奴的笔下，诗情和画意，简单的几句就把一幅黄昏山居的美景勾勒在你的脑海里。所以一个歌手他达到一定的层级之后，其实比的不是唱功，而是画功。听听邓丽君为你画的这幅画。 勾起我回忆，任你变。 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能够让你会心一笑的邓丽君。这首歌它一定会让你会心一笑，因为你可以记住它全部的词，小城故事。这是当年温清溪为电影写的歌，本来是想要交给凤飞飞来演唱的，但是因为她的档期的原因，最终由她做了介绍人，转交给了邓丽君来演绎，也因此成就了邓丽君的小城故事，还有一段无数人的关于音乐的回忆。其实这首歌本来写的是台湾的鹿港小镇，但是因为邓丽君的甜美非常具有江南水乡的画面之感，所以被我们很多的60后70后所喜欢。小城故事记录的其实也是80年代那个时候还没有大规模进行城市建设的时候，每个小城市那种小街巷慢生活的美好的日子，更加的好。但是看似一幅画，听像一首歌的娴静，还是像邓丽君一样一去不复返了。 是有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低户，转朱阁低户照我眠，不应有恨，何时长相别时圆，别时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厮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邓丽君唱了非常多的情歌，但是其实她也有一首歌是唱给每一个听歌的人，这首歌叫做我只在乎你。因为邓丽君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正在饱受着肾病的困扰，她也是在带病的情况下录制完了这首歌。这首歌也是邓丽君对于自己退出歌坛的一种暗示。歌曲里的那个你，虽然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心爱的人，但实际上却是每一个听他歌的人。一首简单的歌，却能够赋予他不同的内涵，这正是邓丽君的魅力。 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人世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 之前有一代人被他的甜美的声音深深的吸引和陶醉，多年之后这一代人在他的歌声里迈向中年，迈向老年，走在熙熙攘攘大街上，他的歌会不经意地从某家店铺里飘进你的耳朵，你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恍若隔世地想起自己青涩的初恋。大浪淘沙能够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声音已经不多，但是邓丽君依然是光芒四射。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今天我们听的是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邓丽君，这是风情又很励志的邓丽君漫步人生路。 找到新发现，让疾风 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考验，小雨点放心洒，早已决心向着前。 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，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。邓丽君唱的这首歌其实就是她自己的人生。14岁的她为了贴补家用而休学，开始以唱歌为生。我们并不能够知道这个14岁的姑娘在夜场轮番登场是怎样的一种心情，但是遗憾肯定是有的。所以后来她的弟弟说，在家里经常会看到她一个人在窗边流眼泪，她说休学是她永远的遗憾。但是这些故事我们并没有从邓丽君的歌里听出来，即便是唱苦情歌，她也是唱的淡雅端庄的。关于邓丽君，李宗盛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评价，他说演艺圈里有非常多的人是奇迹，但是唯有邓丽君可以成为传奇。在邓丽君的歌风靡的那个年代，在半头砖的三洋牌录音机，背在骑车的年轻人的车上的时候，当那些录音机里放着美酒加咖啡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咖啡是什么。这首歌《再见我的爱人》，这是邓丽君在她的很多演唱会谢幕的时候会唱的歌，而这首歌也成为我们在此刻的一种想念。 Goodbye, my love， 相见不知哪一天。我把一切给了你，希望你要珍惜，不要辜负我的真情。Goodbye, my love， 我的爱人，再见。Goodbye, my love， 从此和你分离。我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。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，怀念你热红的心，怀念你甜蜜的吻，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，怎